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句话说什么？有谁帮我们念一下？有没有人帮我念一下？第一章第一节，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？好，现在请说，就来，请。 求大王。 不是约拿。约拿，约拿书第一章。约拿，约拿，我们今天是讲约拿。 约拿。 对，请说。 约拿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：“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” 好，谢谢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约拿。注意哈，圣经用了个特别的字，叫做临到。如果你说用那个，所以这个事情和研究神有点关系的哈。那这一天我不特别提了，只是借着这个观察大家看到，以后如果还要看着其他，看到哈巴谷书的时候，对这个神的交通跟人讲话的方式会有点认识。这里讲到有临到，不是直接用讲话的方式哈，所以我们对神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了解。那这一卷书里面呢，从一开始谁主动？神开始，对不对？神的话先临到了约拿，然后呢，约拿做了什么事情？ 逃。 逃。请问你们，你想想看，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有出这么个一个人敢在神面前逃的？圣经里面有没有？整本圣经翻烂了，有没有这个人敢在神面前逃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印象？大家也许都不熟。你说我不熟那么多，就你所知道的，有没有人逃过？想不起来。那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人敢逃的。他不但逃，而且胆子大到什么程度？神叫他往东去，他怎么样？他往西。他去的这约拿，约拿上了船，到最最远的他终点站，他上了船，付了船票，付了终点站，走了。他想干嘛？他想逃，他也明讲。请问大家，你在这个单单这个时候，请问你一件事情：约拿认识不认识神？ 认识。 认识。我们先讲认识，不要谈别的，因为这里面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学。请问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？圣经其实有讲，答案在最后一章，你不看不能晓得的。他对神有一个认识，是什么认识？谢谢。他说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他说这个神是这样，他说神你叫我去做这件事情他不去，但是他有个原因的，这个原因是我们最后要看的，不然的话没办法明白这整卷书到底在讲什么。好，所以这边的第一个讲他的脾气是什么，请问大家他怕不怕死？ 不怕。 不怕。刚才有人说倔，他脾气大不大？ 大。 他既然脾气这么大，那胆子大不大？ 大。 一地神话一到他就逃了，逃了，逃到最远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他的个性，你觉得他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？ 敢作敢为。 敢作敢为。哎呀，我就是很想讲，对不起了，我们这边有没有山东人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山东人啊，那可以讲。这个山东脾气啊，哎呀，好直爽啊！这个人是太直了。敢作敢为，没有怕字。注意好，一定要了解他不怕的，不然的话你不能看懂这些。因为有很多人讲说他是害怕，他不怕的，胆子大得不得。我想也是因为他胆子特别大，所以神找他。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呢，尼尼微城在那个时候是世界上第一大城，人口100万，到今天要找人口100万还是大城。但是这是3000年前的故事，那不2500年前，那时候有这么大的城100万不得了了。这个城不但是大，里面的人号称是什么？世界上最残忍的人，杀人不用眨眼的。啊，人可以分五马分尸。好，但是约拿怕不怕？ 不怕。 要搞清楚哈。约拿天不怕地不怕，谁都不怕。神叫他去，他说不去。为什么？要了解约拿对神有看法的，这个看法是关键性。他有一个看法， 他说神是慈爱怜悯，刚才这姐妹已经讲了，说神你是慈爱怜悯的，因着他认识神的慈爱怜悯，所以他对神的做法有一个判断。神的你既然是慈爱怜悯，所以你就这样子，所以就讲道理全部出来，他对神一个看法就决定了他一切的做法，他有个看法，要认识他的看法。那么我问你，约拿书这个作者是谁？你猜猜？他自己，同意吗？如果是他自己，这卷书更有意思了。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在那个洛哥教会这个书籍上投稿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投稿过？投过稿？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们哪认识哪一个人在洛哥教会是投稿的？有没有？ 有。 好，那他写下来的东西叫做什么？啊，他写下来的东西通常我们叫做什么？见证。谢谢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见证？什么叫见证？见证两种东西，我自己经历我写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叫我的见证。我写下来是别人的事情，叫别人的见证，只是我写的。如果他是自己写的，请问你见证里面讲什么东西啊？一定讲经历，讲完经历要讲什么？一定有感受，一定要感受。所以我们看这卷书，我跟大家一起看，一定要把约拿最后的感受找出来，不然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不是讲的故事，故事不重要，因为故事后面的故事是他真正要讲的东西。这是一篇见证，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见证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哈，我怎么样往下，可不可以 F5？好，我只要一个面画面出来。哦，这里有，对不起，可以下一张，帮我弄下一页。好，太棒了。刚才讲了，总共48节，非常精彩。我们开始看，所以大家圣经打开哈，约拿书圣经大家开始打开了。这卷书呢，很适合做另外一个观察的练习。看什么东西？看作为，看反应。看什么作为？神做什么？人的反应。第二个，看人做什么？神的反应。这一卷书非常适合做这个观察，因为动作非常的多。所以你要知道写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能够写这样的东西出来。你写得出来吗？我写得出来吗？我的个性要是对了，有可能；我的个性不对，我写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观察作为观察的清楚彻底。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清楚了，就感觉哎呦，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人是谁？约拿。约拿这个什么样的人？从他的文笔里面看到，这个有点个性的，非常的厉害的。好，继续看到临到约拿，我刚才讲了这个临到这两个字是非常特别的用字，我们今天不多谈，以后大家放在心里。神讲话有原则的哈。再想约拿就逃，那个约拿和神的关系，我刚才问了，但应该是相当好，不然呢、不会有发生这个事情。第一个，神要跟我讲，我莫名其妙，神那你说什么？你真说的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一大堆问题的，为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有距离的？所以神讲什么我不知道，神那跟这约拿讲，他清清楚楚的，然后怎么逃？他认识神吗？太认识了。最后一章神讲，但我当初就跟你讲，我为什么要走的？我当初就跟你讲，所以他最后第一次到时候跟神吵架了哈。我们大家一定要看这精彩的故事。好，第一章我们看看神做了什么事情。首先神跟他讲，然后他就上船逃，逃了付了船价，他就走了。上了船以后干什么？睡觉。他还是立刻就睡着。这时候船在干什么？神起了风，风浪大得不得了。他有本事睡觉，你有本事睡觉吗？你真的要逃亡的时候你睡得着吗？大家要了解一下哈，这个人是怎么个逃法。躺下就睡，一点都不甘心。好了，事情结束没有？没有完。神怎么不放手的？这个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大得不得了。大家大到一个程度，那些在船上人做什么事情？喊救命。为什么？要死了，要死了。然后他们在执签，执出来是谁？约拿。哦，这又有学问了。这个签执出来是约拿，你想这是谁做的事情？整个故事里都是神。然后呢，真有意思了， 那他们就对约拿说，那我们应该对你做什么才能够使这个风浪平息，有没有？他们就问约拿怎么办，约拿说什么？哎，他说约拿说你把我丢海里就没事了。哎呦，你讲的是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丢下去就没事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什么本事知道这种事情？神在做事，你怎么知道答案？这个有什么？他太清楚神了。他说神，这是你冲着我来的，你把我丢下海就没事了。他怕不怕？这个人胆子大到这个程度，不怕死也不怕了。不了解的人不能看到，这个人是不得了的，不得了，一点都不怕。船上的人说什么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把你丢下去，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做的。他们拼命把那个东西丢到了，然后想办法摇到船面，摇到路上，摇得过去吗？摇不过去。最后他们说什么？不行不行了，我们这是实在是无辜，神了，我们这个不跟手是干净的哈，我是疯了。结果一丢下去是什么？ 浪 真的平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约拿知道，丢下去就平了。好了，完毕了没有？没有。注意看船上人在干什么？全在敬拜。我再问你大家这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是在海里，船上在做什么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看得见吗？你看得见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看不见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很了不起哈，神是让他看到的。那这我再问你，如果约拿书就这么十七节结束了，写下来，朱同好写吧，就罗哥教会登出来，这叫什么见证？不得了的，一船的人得救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了不起啊？你什么船夫一船人都得救了，他把神当神的拜来拜去的，有这么回事情？他本来都在拜自己的神，全部都在拜自己的神，结果今天为了约拿的事情全部把耶和华当神。他什么？这是创造天地海的神，不得了的事情。约拿掉了海里面去，他们全部把神当神，不是也很美的见证吗？但是故事没有结束，他一到水里去了，神就派了一条什么鱼把它吃下去了。有人喜欢研究这是什么鱼，还好我就不跟你谈了。为什么？不要 sidetrack， 读圣经的时候看准要读什么就读什么，不重要。你以为是不是重要？不重要。那个城怎么样大小不重要，不重要，等一下会提到的，不重要。这条是一个大鱼，把它吞下去之后呢，故事来了。它在鱼肚里面干什么？哎，很好。假如我在鱼肚里，我在磨指甲，我在胡思乱想。但是他在那边干嘛？他祷告。好，他祷告。你要看他的祷告，知道一件事情哈，他的祷告是怎么样？声音太大了，有点太吵。他的祷告，他是怕还是不怕？要注意看那个祷告。他说我在祷告，我们来一起看圣经里面。第二章，你看看他的祷告，读一第二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一起读。约拿说：“这些人是谁做的？是你把我丢下去的。到底谁丢的？到底谁丢的？不是船上的人丢的吗？”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是你把我丢下来的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海浪是谁的波浪？都是你的。”所以讲这句话的意思，请问你在约拿的心里，谁是王？谁掌权？谁是全部统管的？约拿从头到尾把神是当作全部掌管的，约拿没有第二个想法的。他说：“你把我丢了，全部你让我到了山的根，到了世界末端，到了阴间，我祷告怎么样？达到你面前。”所以他对神的祷告是什么？我们祷告完以后，神呢，你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他祷告是什么？我讲的话一定到你面前。他知不知道他自己祷告是什么东西？非常清楚。他跟神的关系好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。他海草慢着我，所以你可以感觉他在鱼肚里干嘛？ 很干净啊，不是，馋的呼吸困难，味道不太好的。但是呢，他说什么？我的祷告到你面前，他心安不安？在这个危难的当中，心会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心中有没有神？ 有， 从头到尾每一秒钟都是神。大概是他是，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，他敢发怒，他敢，他敢。圣经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敢，胆子大到这个程度。好，然后他这边提到，他对其他的人有一个讲的话，大家继续看一下。他说那些在船上的人是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信奉别人的神是怎么样？他说神啊，你也怜爱他们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那些不认识的神，神对他们是什么态度？怜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了？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看到哈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北国南国几乎都亡了，都有问题了，对神都不太认识了，都是把神远离了。我们下面前面看到那些从历史上来看问题很多，但是一直没有提到太多为外邦人的事情是怎么样。约拿是很早讲，神啊，你对他们是怜爱的心态，神怜爱全世界的人。耶利米书我们上次看过，他说神就立他做列国的先知，已经讲了哈，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往外面的列国的先知出去了。这个好，你去拯救尼尼微，做什么？去宣告他的罪。所以神已经在做全世界的动作，已经做了，我们要看到这一点。所以这里才要让我们看到神对全世界的人是什么，怜爱他们的神，虽然不认得。好，在他的鱼肚子里面，他服不服？从头到尾都是服的。然后神最后就是什么，神把他放了出来。我这个服呢，我还没写完。服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他把神当神，但是呢，神有没有叫他去做事，他不做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他服不服？其实还不知道。神有没有这时候问你，你服不服，去不去？在鱼肚子里，你能说不去吗？不方便呢。好了，神把他放了。注意看，这个怜爱的神痕放在什么地方？干地。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喜欢游泳的？有没有人不喜欢游泳的？ 不会 啊，不会游泳。请问你干地和湿地有什么不一样？ 危险， 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神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把鱼吐出来，吐在干地，没叫你一身湿的，了解吗？这是小事情，但你看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？神是很细心的神。你要是不看到这个层面，你也不认识神。神是非常细心的神，神就把它放在干地上了。约拿不太游泳的这可能性非常高的，因为古时代的人呢，游泳不是大家都会的。这个时代在美国，你看到很多人都会游泳。以前在这，在台湾，在国内长的，很多人不会游泳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没人就不会游泳。好，那不谈约拿怎么样，但至少神把一放在干地上。好了，第二章结束，也是很优美的。第三章开始，第三章神说什么？第三章第一个开始说什么？神的话什么？第二次临到。请问第一次跟第二次一样不一样？仔细看，一样。神说干什么？去，然后怎么样？宣告我要你说的事情。好了，这下他去了，故事来了。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城？多大？一百万。上就讲，假如哈，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是我想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伟大的地方，Kremlin， 这个是DC， 大家去过吗？华盛顿 DC， 大家去整个那个整个这个什么那个 Boulevard 那边，整个这个 National Mall 那边很精彩很漂亮嘛，对不对？看完以后总是会写一些话，很不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你要是到了上海去，现在看看不得了，也是很大的。到了北京看看，二环、三环、四环、五环、六环，这七环出来没有？我搞不清楚了。啊，看看很了不起了。尼尼微是不是了不起的城？在那时候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。他只讲了几句话，他说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城？ 哎，词吉他很大，别的没讲，这为什么不重要？他因为是个大城，极大的城，要走多久？走三天，走三天才走得完，然后您才去约拿就去了。约拿去说什么？神家说什么？好，四十天，然后怎么样？你以为你就要被毁掉了？请问大家，根据你看的经文里面，约拿在这个四十天里面，他到底宣告这件事情讲了多久？你看，圣经没写，你猜他讲了多久？在四十天，你们要灭亡了；在四十天，你们就要完蛋了；在四十天，城就要毁了。他怎么传的？再问一下，尼尼微在这个凶恶的城里面，他残会不会害怕？你会不会怕？你会不会怕？你假如不会怕了，我带你到黑人区了啊！你在那边给我站着八个钟头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不怕不怕，你站完八个钟头再讲话。他在身边的，他怕不怕？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！你以为他怕不怕？ 怕。 怕不怕？ 怕。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，从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都谈到了，我再问你，他怕不怕？ 怕。 我告诉你，他不怕的，不怕的。这个人就是这一点，神可以用他，他胆子大得不得了，连神都敢跟他吵架的。哎，他去了，他不怕。你以为没放在他眼里？他确实讲了，但是问题了，他传了多久？神说四十天要灭了，他讲多久？ 四十天。 你看他那上面，你觉得他讲了多久？ 走了一日。 啊？ 三天嘛。 这个城大要走三天，再等四十天要亡了。我觉得他走的绝对不超过三天，最多最多要留三天。他讲完就走了，他讲完。悔不悔改是你们家的事情，我只是神叫我说我就说了，他没有跟你们讨价还价的。注意啊，尼尼微的事情，约拿好，问题来了，他一讲完又有什么事情？你看人的反应，人的反应是什么？而且信息传到王那边去，所以这个王是怎么知道的？是尼尼微是约拿去讲的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是老百姓传上去的，那个王是借着老百姓传才知道，所以尼尼微这个王宫，约拿有没有进去？没有哎，约拿讲完他就走了，他再四十天你们就亡了。结果呢，这国王就下达一个命令，全部披麻蒙灰，就是谦卑下来，全部灰心改过来。他们有一个观念啊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好，或许什么？ 上帝 或许神怜悯，以至于他们就不至于死亡。哦，他们有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对还不对？ 对， 很棒。这一个观念救了他们全部。他说，全部披麻，连畜生都要披麻，不可能喝水。什么意思？悔改。从王到下面，然后全部悔改。哎呦，事情过来了。注意看哈，人的作为。然后他们既然他们神说要毁灭嘛，他们就悔改，悔改以后人做了以后，神怎么说？圣经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神怎么说？神后悔之前做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哎，注意看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才有下面，所以神做了一个反应，什么什么？查看。神在乎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以赛亚在讲所有的信息的时候，说你们要投降投降投降，在投降之前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信息，叫干什么？叫他们悔改。在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了解哈。大卫跟八十八发生关系，又生了孩子，他在那边哀哭哀哭哀哭哀哭，到最后孩子走了，然后他起来吃东西了，他的侍卫长就不明白，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不能明白，你哀哭哀哭这么一说死了，你就没事就想就起来吃东西了，什么意思？他不懂啊。他说我为什么哀哭？他说或许神怜悯就放他一条命，或许神怜悯。所以一个认识神的很了解一件事情， 神把我们的悔改当作什么事情？大事。一定要认识这一点，神的反应是看着我们的悔改，真心和假意分得出来吗？分得出来的。要不要分？需要分。分出来了就有一个结果，什么结果？神就赦免他。好，我再讲一个故事。如果第三章这就结束了，是不是也很了不起？是不是也很了不起？哎呀，全城的人得救，不得了，100万人口，谁去传福音这么了不起？100万人口得救了。 Billy Graham 也没有做到这个事情，没有啊。这个世代最了不起的布道家，他没有说去教福音，100万人口全部得救，没有这件事情啊，没有啊。全世界这叫破天荒的，破天荒的，是不是这样？破天荒，相当程度同意了吧？是城没有毁灭，破天荒了。亚伯拉罕那时候为罗德在求的时候，神说还是你要把毁掉了，罗德整个城毁掉了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。如果在这时候结束，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福音见证一样吗？是还不是？ 如果神又没有解释约拿， 对，问题就来了。因为这句是谁写的？约拿写的。到底约拿在这里面学到了什么？要一个见证，只是讲个故事，只是个故事而已。但约拿的重点不是故事，他的重点是下面一句话。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第四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所有的关键都在第四章。我们看，好，第四章呢非常精彩。请问我们一开始第四章大家一起念一念好不好？第一二三节先念，然后需要这样我继续念。第一节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好，到这边，先到这边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人讲话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就跟你讲，他第一个讲他发怒，怎么个发怒法？注意看那个圣经写的，哎，不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怎么发怒？约拿是大大的不悦，不悦上面加了两个大大，什么意思？非常不悦。如果你这是要论论他的温度，他温度几度啊？发烧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是有桌子，他搞不好拍桌子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桌子的话呢，他一直只能生气了。他大大的不悦，他就对神讲说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我不去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把他灭亡了，所以我不去啊！你看看，你果然不去，我就这么看你到底灭不灭。他跟神在讲什么？对，争论。他在讲一件事情，那他到底讲什么？我们来看看，这是真正讲到约拿的个性。约拿在乎什么？ 在乎神的美名。 这个答案呢，只有神的回答才知道。第四章里面神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请看，请大家读，找出来。第四章神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好，你这样的发怒，神说什么？ 合乎 什么？礼。礼，了解了没有？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 讲理。 哎，谢谢。约拿是个讲理的人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知道你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这个样子；你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这个样子；你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是对的，因为你是这个样子。”他是神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如果神是这个样子的话，约拿就对了嘛。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，可是约拿怎么看神都是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你是有慈爱怜悯，自己讲好了不出来摘要，你不会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你会放过他们的。这回到一个重要的观念，所有的对神的观念里面有一个叫普世爱。神爱人啊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到时候神一定最后全部赦免。这句其中有个观念就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上这神是一个慈爱里面的，最后是赦免。那这个观念呢，比较接近约拿的想法。约拿认为说神一定会赦免，他说神的，你看你果然赦免他们了。 我就是跟你讲了，我不要去，因为白去的你一定会赦免他们，我知道你会赦，因为你是慈爱怜悯的神。他对神讲了这个事情，所以他跟神吵架了，所以他就生气了，所以神就说你这样子合乎理吗？哦，你看约拿回答，神跟他讲说你合乎理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你看约拿说什么？有，好，他捧着，但是他心里有句话他没说出来的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继续看。哎，他看神究竟怎么样？他合乎理吗？他当然有意见了，他是一个讲理的人，是大脑清清楚楚的人，所以像这文章写的非常简练，没有什么废话的。这篇文章写下来本身从头到尾都是全部经典经典经典，每一句话都是关键性，因为他的个性厉害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他就到外面去看看了，搭个棚子。如果你有个孩子跟你在闹脾气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 Leave him alone. Leave him alone. 谢谢，这个至少一个很好的味道。时间会解决事情，他慢慢会懂的，让他去吧。那神对约拿是怎么样？神就很有智慧，注意看，神是有智慧的神，而神会教的。他要教约拿，好不好教啊？我当然约拿脾气很大的，很不容易讲理的哈、啊，他是很有道理，很难教的。但是神今天做的最难的一件事是要教约拿教懂，了解意思吧？去尼尼微叫他们去讲话，约拿做得到，但是约拿心里面的误会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神开始教他了，太阳一晒，哎呦，真是、有人说他是秃头，所以他受不了。拜托你就是不秃头你也是受不了，不要因为他这个受不了就说他是秃头，也许是也许不是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问题是热起来怎么样，真是可怕，天气热，大家有没有热过？没有，那去享受享受热，热到一个神经都热得发昏呢、美国最方便大家到 Las Vegas 去坐，不要坐在 hotel 里面，这坐在外面，也不要坐在街上，坐在沙漠里面去坐个一个钟头，看看你还如果最好叫这救护车赶快定时来哈，去检查检查。为什么？要命的！他在那边，然后神就幽默了，神就真是幽默。突然就长出一个树来，就一个晚上就把身子长刚好长到他的头上，哎呀，开心吧！你种棵树要多久？神种棵树要多久？所以这神在做什么？神在编，所以神是创造的神。一定要看到这个树叶，就是真把头遮住，哎呀开心啊！然后他在等，他等他看点神的时候，神在坐在他身上，但是看神你要到底毁灭不毁灭，因为他还在跟神吵架，还在吵，你应该灭掉了，因为我讲了你是这样，你一定原谅他们的，你还叫我来多死一句，真多死，没道理，没道理，没道理，不讲理，神你不讲理，他对神很有意见的，他一讲神不讲理，好了，所以一扯，然后呢，神更幽默，第二天来了一条什么虫，把它一咬，糟糕，又干掉了，哎呀，这一下约拿怎么样？这一下，下面你看看圣经上约拿什么反应？这一下还是。这下他火大了，跟神讲，你看他这从头到尾神就是神，他跟神求死，他没有自己去找死，他是自己求神。好，他就你看他马上跟神呢，你让我死吧。然后神又第二次再讲了，第二句话讲的是什么？对，神说什么？神第二次再问他，你合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讲理的人，他的个性是讲理，是神告诉我们的，所以神就问他，你这样子合理不合理？约拿说什么？注意看他反应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合理，怎么样合理？现在看到圣经怎么写的？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什么？都合理，我全身的细胞每一个都合理，哪有什么不合理，这全部合理，致死都合理。哎呦，跟神吵得很大，神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棵树嘛不是你种的啊，也不是你栽的，今天他死了你还舍不得，他讲了舍不得，神告诉他你为什么不生，你为什么生气？因为你舍不得，如果你舍得的话你不会气的， 你舍不得，所以你就生气了。神把他叫出来你里面的感觉，然后神就说，这个城里面的人小孩子都有十二万，左右不分的有十二万，我怎么不爱惜呢？故事到此结束，没有下文了。这个不得了的短篇小说结局是什么？没有了。糟糕，我们坐在这边想想看，他的结局是什么？请问你，约拿懂了没有？神要讲的事情，约拿懂了没有？ 懂了。 不然他不会写这一卷书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问题又来了，他既然懂，他懂了什么？你懂不懂？他懂了什么？他没明讲，他有明讲吗？没有明讲，那我们懂不懂？我们今天还在研究研究约拿，你的脾气好坏，你的不顺服神。约拿约拿，你到那边却不愿意救他们，因为你很自私。约拿约拿怎么样？我们讲了半天，但是他到底懂了什么？我们没有想过吧？他懂了没有？ 他懂了世界是神造的。 他懂了世界是这个，不是他懂的内容。对不起啊，我这次因为我讲这，所以我要开始跟大家讲一些，可是我会比较 harsh 一点，比较凶一点哈，但大家不要生气。我要找他到底懂了什么。他从头到尾把神当神，神创造不是问题，他唯一不能了解就是神的慈爱怜悯这件事情，他不明白。神就讲了，因为这件事情跟后面新约有关系哈，神就说了，这个不是你创造的，也不是你养的，你都疼。这个孩子，这个有十二万多还左右不分，我在乎啊，我在乎。但神说，你说赦免就赦免吗？神说不不不，孩子，再回去看第三章最后一段词，第三章最后一段。对，对啊，因为神宣告说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 悔改 。他们是真心的悔改，所以神经过观察之后才把他们放了。这个是神慈爱的一个公义原则。这个事情在过去是不知道的，在过去是不清楚的，而且这个事情是对全世界人全部合用。以前是不清楚，以前知道要么就神是公义全部杀，要么是神是慈爱全部放，搞不清楚的。但是到这里时候看到神说，当你宣告的时候悔改了，我观察的时候就赦免了，一个过程。这个事情是新的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想约拿学到他看懂吗？这个观念跟约拿的观念一样不一样？ 不一样。 约拿的观念不是这样，约拿说你是慈爱怜悯，你一定会放了他们。神说有一个条件的，若不悔改怎么样？没有得救。若不悔改，没有救恩的。救恩的原则是这个东西。救恩的原则是有原则的哈。这个原则，请问在以前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看犹大书，不是，我们看到那个什么以赛亚书的时候，神的宣告出来，第一件事情要他们做什么事情？悔改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回去看看犹大那个以赛亚书，只要看第一章就好，只要看的。现在可能来不及哈，但是你慢慢看，人跟神的之间发生了问题是怎么个发生法？以赛亚书第一章有讲出那个发生的过程，很细腻的。注意看心里面的转变，心里面转变。我们大家可以说是神啊，你是神，神你是神，神你是神，神你是神。但是神说什么？这个事情不算的。为什么？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时代里面已经产生一种新形态的犹太教的信徒，叫做什么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呢是怎么个做法呢？他们什么事情全部做到点点滴滴，全部做到，走路该这么走，他们就一定这么走。因为圣经说要这么走，圣经说要经文要挂在身上全部挂满经文。圣经说要一天要祷告两次，他全部祷告，在街头上祷告，大家全部看得到的。要奉献全部做到，圣经上说到全部都做到。但是神说这些人是什么？叫粉饰的坟墓。粉饰的坟墓什么意思？粉饰过了什么意思？外面看非常完美的，但是里面坏了。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世人？因为神知道人的问题出现了，从旧约的历史已经看到，但是呢，也在整个历史中我们看到神早就开始预备了。我再来多讲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讲。好，再等一下再回来。我们先讲的什么叫做旧？圣经说耶稣是弥赛亚，弥赛亚的翻译出来就是救世主，救世主需要拯救。那救是什么意思？大家要了解，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丰富的字，救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字。如果大家有去那个机会看看那是这种研读圣经的那种经典的这种 dictionary 哈，他会解释圣经。基本上救，第一个从死亡里面救出来，这是救，这个绝对是。从危险里面救出来是救，但是还有救还没完毕哈。一棵树要长得又高又大又直冲天，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一定要长得直，如果是斜一点，越长斜这就怎么样，一定倒，所以要正。第二个呢，该有的没有也要救，不该有的有要拿掉也是救，弱的变强壮也是救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如果神要救我们，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的神要给我们，衰弱的要变强壮，邪的要扶正，错的要砍掉，都是救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，这个救恩临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有没有需要被救的地方？有，历史上已经看到很多。那这个事情，神拿以色列人当一个戏一样演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。换句话讲，我们今天如果在神面前，我们需要被救，我们有没有需要被砍掉的？里面有没有？有。我们那边歪的需要扶正的有没有？有。那个弱的需要长大的有没有？有。根本就没有的需要出来有没有？有。这都是救，谁在做？神在做。神在很早很早就开始做。以色列人有问题，但是神把救恩全部推向全世界的时候，他在耶利米书里面讲，你说列国的先知已经往外走了，这个地方也是。但是所有的救恩里面有个原则，什么原则？神不是普世爱的意思，不是全部救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神的原则是什么？因为神有个公义，所以在公义面前要什么？悔改。单单人的悔改还不够，所以要耶稣基督来，他自己在上十字架满足神的所有要求，所以说代替全世界的人罪上了十字架，必须的，不然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好，既然耶稣基督来了，但是人要不要悔改？还是要。马太福音我等一下在下头，我先直接就讲好了。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了，他那个施洗约翰先讲的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在马可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讲同样的，神的国近了，神的国近了，然后怎么样？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我们要做什么？第一个是悔改，第二个呢？信。一个是悔改，所以这悔改是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信福音是第二件事情。那不悔改，信得下去吗？有问题的哈。所以这就回到说，我们今天一样的情形，在我们的生命过程，我们跟神发生关系是一样的过程，里面要有一个悔改的心。那这个悔改的心呢，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我常常会看到在里面是一个选择，你要不要改是你的事情，你要改不是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这边，约拿对神认识非常深，但是约拿对神有一个误会，对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清楚。那神要教他不容易教啊，但从神的教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是什么，很聪明的神，非常有智慧，也有耐心。约拿在那边发脾气啊，这个要台湾话讲呛呛棍，里面是热度温度里面是不得了的烧啊，这个生气的人你怎么教他，还自己觉得有理，神还教他，创造了一棵树遮他的阴，一条虫咬了一口，然后最后一句话点醒他，你这样合理吗？你这样合理吗？你这样合理吗？他认为合理了， 所以他一开始就逃走了，说神啊，我跟你讲过你会放了他们的，所以我不去。他很有理啊，但是神说你错了，他们我赦免他们不是因为我的慈爱在最大，这是公义之下他满足了，慈爱就临到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慈爱就临到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，神就相信，因为我们的信，因着信，就叫因信称义，因信称正义是算的意思，因为相信我们算为义，既然义满足，救恩临到。今天我要是不信，请问你救恩呢怎么样？不信就不信，不要谈下面，没了。今天弟兄姐妹都是一样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因为选择而相信。好，约拿学到没有？我相信他学到了，我相信他学到了。这个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他学到了，他也想了几天，但他学到了，他没有写下文。今天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，所有的人都活在神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，在福音书里面讲，神是一个活人的神，不是一个死人的神。他们有人原来问题问他，说有七个，有一个女人嫁给了七个兄弟姐妹，七个兄弟，因为每一个都死了，就根据犹太人习俗，死了就要是弟弟要继续要立后，立后七个都死了，到天上是谁是他的太太？说你们不知道，不娶不嫁的事情。好，是神，另外就想到说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。好，既然这样子，活人的神约拿今天在哪里？活在神面前。如果哪一天我们结束自己生命到底天上去，你就可以去问问约拿，约拿你懂了没有？懂了什么？我今天读圣经，我觉得你都懂了，我也觉得你脾气很大。去看看约拿长什么样子，看看像不像山东人。有脾气不是问题，神可以 handle。 不要以为你脾气不好什么是神不能处理，没这回事情的。神有的是耐心，神有的是智慧，神愿意教，只要你肯学。约拿肯不肯学？我相信他肯的。新约里面也有一个人跟约拿差不多，脾气大得不得了啊！啊，怎么样？啊， 你说有一个像约拿一样的美国人， 在新约里面，我觉得有一个人是像的，这个人叫保罗。为什么叫保罗呢？保罗的在神面前非常的热心逼迫基督徒，因为他有个想法，他认为基督徒是错的。他不是因为不相信神，他是非常相信神，所以逼迫基督徒把逮来下到监里去。耶稣基督亲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他显现，哦，扫罗，扫罗，扫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第一个他知道是神，主啊，但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是谁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你踢的呢，你用脚踢我。”耶稣没有说：“你猜猜你是谁？”我猜猜我是谁？没有跟他玩游戏。啊，我就是你逼迫的。他一讲完以后，扫罗第二句话说什么？圣经里面只写了一次，去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是大马士革上路上经历，对扫罗来讲，后来变成保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他在《使徒行传》讲了三次，亲身经历讲了三次。第一次讲的时候没提到，第二次讲是提到，第三次讲也没提到，第三次好像是在26章。第二次讲是22章，22章他讲了一句话，第二句话说，第一个句话是主啊你是谁，第二句话他说什么？ 你要我做什么？ 哎，谢谢，好棒，阿环知道，你要我做什么？ What should I do? 不问第二句话的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单单从这句话很重要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，今天如果神这样半夜里跟我们见面了，你怎么说？你像撒摩耳一样，主啊，神叫他吗？神家沙漠他就跑到师父那边去，跑了三次，但是说哦，是耶和华叫你，他就说耶和华、哦、仆人在此，请说，静听，我在那边听。所以保罗就说我该做什么。请问你他服了没有？ 服了。 信不信？ 信。 本来呢， 本来是误会，他对神是认真的，但他对耶稣基督认错了，神怎么样教，所以大马士革路上就把他教一下了，一教了以后醒了没有，醒了，一辈子做神的事情。这个是这样子，约拿呢学到没有，我相信他学到了，清清楚楚学到，这一篇写的时候他心里是心服口服，这一卷书很精彩的，我们看到许多事情，从头到尾神掌权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神公义，这个公义跟慈爱是不能平衡的，但是这个神公义是可以平衡，救恩是有原则的。那么同时我们也提到救恩的预备跟启示已经慢慢出现了啊，列国的先知出去了，然后最后耶稣基督必须来，这件事情就预备的，整个就预备，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人不能明白，甚至到我们今天还不能明白，并明白什么神仍然掌权。今天的世界不是一个意外，今天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掌握里面，只是我们不能够彻透。作者是约拿，因为只有他能够告诉你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，只有他能告诉你他生气到什么程度。假如说我写，我不敢写约拿书，他生气，我想哎呀，他怎么敢生气，哎呀，他就很不高兴，不敢写，大大的发怒，在神面前他讲，只是没有桌子，有桌子他一定拍桌子啊。约拿见证是，注意看神的特色哈，神的能力，约拿啪啪啪写出来，根本没讲。神的慈爱他讲了，我说神我知道你是个样子，你慈爱怜悯的，神的公义跟两个平衡不能平衡，但是这个题目最后他明白，神的智慧，神怎么样教约拿，这个是不得了的聪明啊，因为约拿是硬的不得，倔的不得了，怎么教嘛，还要神要愿意教，我们不管多倔，神能不能教我们，可以的，不管你多倔多难，神能教的，那是根据什么条件神来教，愿意，愿意就好。好，应用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这是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出来传道所讲的事情，神是神没有改变过，日期满了做什么，神的国近了，悔改信福音，2500年前是这样子，4000年是这样子，现在呢仍然不改变，神的国近了，悔改信福音。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有还有时间交给阿环，如果大家要讨论讨论，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结束。天上父神，感谢你借着约拿在你面前的学习经历，是吧，你让他地里面在海里面3天3夜，你成就了救赎的恩典，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你自己奇妙的救恩，是吧，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就这样子信了你，就这样子把你当神，是吧，继续赐给我们悔改的心，一个相信的心，把你当神，谢谢主，继续开我们的心，教导我们，我们不明白的你继续耐心的教，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赐给我们顺服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告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